调查员猫与石级，男律师魂穿猫身，萌宠悬疑，烧脑撒糖两不误。每周一部迷你番，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豆瓣阅读授权的多人有声剧《金牌调查员和他的白毛搭档》，作者魏西三，演播质地有声工作室。 你说的有道理，大家要记得订阅哟。 第33集。 扬州心焦气躁地喝了口没有气泡的假可乐真糖水，开始了破解密码的第12次尝试。按道理来说，无论 Robert 是否拥有实体，它运行的过程中都会产生大量的数据，而扬州也会定期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从而修复错误，不断改进。但是那天，在扬州终止了 Robert 仿生体的行动能力，从出租屋带回来之后，他意外发现 Robert 的一部分运行数据丢失了。扬州思前想后，觉得数据凭空丢失实在不太可能。后来经过仔细排查才发现，原来是 Robert 早已经根据开发者进来的表现预测到自己的身体即将被终止的命运，提前把一部分重要的数据拷贝了出去，大概是想作为谈判筹码。而事后，扬州返回出租屋，找到了这块硬盘，也更加证实了自己的猜测。不过 Robert 私自给硬盘加设了一道连扬州都无法破解的密码，而缺失了这部分重要信息，扬州也根本没办法给这次测试做复盘分析。数小时后，扬州已经分不清外头究竟是白天还是黑夜了。他红着眼，心烦意乱，对着电脑屏幕下了最后通牒。 R，你知道我可以让你随时消失，想清楚点，乖乖把硬盘密码给我解开。 那你把我的身体还我。 Robert 有恃无恐地谈着条件。 我得去跟江峰把话说清楚，这么无缘无故消失实在太没礼貌了。 扬州算是彻底沉下脸来。 这里根本没有什么东西是你的。 心里积蓄已久的愤怒止不住地向上涌，扬州指关节敲着电脑边框，音调渐升。 都是我的钱，我的时间，我的智力成果，留着那些历史数据只是因为这次测试的分析还没做完，你不要太嚣张。 好好，你说的都对，发这么大火干嘛？ Robert 毫不犹豫就迅速服软了，让扬州好似一个拳头打进了棉花里，心中的不爽不减反增。片刻之后， Robert 脑子一转，又钻出个主意。 要不你不给我身体也行，答应我个条件，我就告诉你解开硬盘密码的方法。 你没资格跟我谈条件。 哎，你也太拗了。那我换个说法吧，你自己去把硬盘拿给江峰，他会帮你解开密码。 扬州抬眼看向屏幕，不明所以。他觉得 Robert 一定是在搞笑，他试了这么久都没能破解的加密程序，江峰那个心比腿粗的250能派上什么用场？可下一秒他就反应过劲儿来了。 这个混蛋居然用江峰的生物信息给硬盘加密。 18:45，茶楼门前的灯光已经调暗，大红的灯笼随着夜风轻轻摇动，在地面投出两团光影。尽管门外已经挂上了暂不营业的牌子，可玻璃门里一位穿着中式长衫的男服务员还是板正地站在那里迎客，见着手里拿请柬的客人便会客气地替对方拉开门，颔首问好，伸出手示意客人里面请。而屋里的服务员也会及时接应，根据预先的安排引导客人落座，一切按部就班，有条不紊，甚至无需多余的询问和交流。每一位到来的客人仿佛都与这座茶楼有着异常的默契。直到一个穿着夹克衫牛仔裤的姑娘抱着一只白猫从街边的一辆车上下来，跨步飞跑到茶楼门口， 还未及服务员小哥反应过来，就哗啦一下拉开大门，冲进屋里，直奔楼梯，三阶一步地窜上了阁楼。 哎，你稳点儿！ 吴一舟都看不下去了。 我也想啊，那也得来得及啊。 吴漾进了卧室，放猫下地，开始叮叮哐哐噼里啪啦的一通收拾。五分钟冲了个澡，三分钟化了个淡妆，三分钟穿上提前准备好的白色暗袖旗袍。穿不惯是真的，因为裁剪过于合身，吴漾觉得呀，自己简直就是被两片布结结实实的箍在了里头，喘口大气都有点费劲。不过念及爷爷茶楼的传统，今天这种场合太随便了也不合适。准备完毕，他对着桌上的小圆镜子整理，怎么看自己都不太满意。 哎呀，太没精神了。 于是心一横，果断挑了个大红的口红给自己补了个色。 来不及了，来不及了，还有两分钟。 着急忙慌，火急火燎，简直是赶着投胎的节奏。 哎，你站住！ 吴漾才要拉开卧室的门，就被吴一舟一声长喵给叫住了。 啊！ 他赶着时间，哪有耐心听他呀？ 晚点再…… 你扣子没系完。 吴一舟有些无奈，不得不打断了他。吴漾抬起胳膊，果然，于是赶紧把一片春光扣稳装好，又拽了拽裙摆。 哎，现在行了吗？ 嗯，挺好看的。 吴漾两眼一弯，笑眯眯地丢了个飞吻给他。 哇，爱你。 吴一舟一脸无语， 这女人怎么没羞没臊的。 茶楼平时里不提供餐食，为了准备今晚的闭门宴，秀琴特意请了专善粤式茶点的师傅。这会儿冒着热气的一摞摞小笼屉已经坐在了好几个小推车里，准备往一楼厅堂和二楼的各个雅间里送了。爷爷的旧友遍布各行各业，总有些不太方便露面的，收到请柬之后，如果回函回电或者是回寄份礼物，就算是表达了心意，也算是认可了吴漾作为茶楼新主人的身份。而那些赴约过来的三十来人，则是被秀琴预先根据年龄、身份、职业分好了座位。不少人是吴漾素未谋面的，或者是他挺小的时候见过，早就不记得了，但为了应付今晚的场面，他还是对着名单和照片死记硬背了好几天，只为在秀琴不在的时候别叫错人家名字，怪没礼貌的。吴漾按照流程，先是在一楼大堂说了几句欢迎的客套话，招呼一下大家，随后便上楼去二楼的雅间里敬茶。秀琴曾跟了爷爷多年，自然是需要全程陪同的。 秦爷，你这头发盘得不错呀。 吴漾端着小茶碗上着楼梯，还不忘调戏一下秀琴。 哎呦，还泛着红光呢，染了。 去去去，可少寒碜我了，还不都是为了你呀。 吴漾嘻嘻一笑。 是啊，秦姨最好了。 余光突然瞥见迎面而来的男人。 不好意思，请问洗手间怎么走啊？ 吴漾转过头，刚要告诉对方下楼左转，却还未等开口就先愣住了。秀琴胳膊肘轻碰吴漾，转头贴在他耳边小声提示。 沈总， S 酒店华北区负责人。 他当然知道，因为站在他对面的不是别人，正是沈向川。 可我一点儿也不记得在名单上见过他呀。 沈向川则有模有样地伸出手。 吴小姐，恭喜。 吴漾象征性地回握了一下，只听沈向川解释。 父亲上个月去澳洲旅行，看不回来，我就带来祝贺。 上次沈向川帮忙找猫的时候，吴漾还信口答应要请人家吃饭呢，没想到是今天这么个情法。因为还要敬茶，吴漾没有与沈向川过多攀谈， 只是心中耐不住的纳闷儿。 如果他早就认识我，那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怎么不说呢？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点击订阅关注，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 喵了个喵。 咪咪。